去三年，音信渺，这豪杰扬名安身，眼看着就要不成，心头痴，痛日晴天难解，我手中枪，脚海翻江又不敢穷，奔不上穿衣吃饭，这家中是有钱着，一债恩钱都付清，这饥寒债呀，为人要得了那三宗兵，就便是胸藏锦绣父荫诸基的那英雄，若生不逢尘，时运为痛，他也未必能成英雄。 我才瞧了瞧

这是两全其美的好生物，老爹爹放宽心，奔都城千万得，休将女儿我挂心中，是才见为儿啼哭，是孩童的气象，怎么老人家藕断丝连，要困守在家中？我的爹呀，你也太愚蒙。只要我儿苦心等待这姑娘，求破人类粉面痛苦，咬牙关勉强陪笑说，孩儿情愿这豪杰，不敢抬头看鬼兵，既如此明天就将姑娘送。儿啊，别看这眼前的分离，咱们不求的相逢。桂英说，您路上的行程，咱没有盘费沈国滩，在眼前的分离，咱们不求的相逢。桂英说，您路上的行程，咱没有盘费沈国滩，在家困苦出外还的受穷，而我这件褪旧的衣衫还未破，拿了去当几百铜钱戴在腰中。怀德摆手说是不用，叹豪杰心如火燎似油灯。桂英说，爹爹，您身上这件衣衫可破了，此一去全凭这雨又当风，趁着那邓内还有油和残针圣线，青天轮脱缰下来，女儿我缝一缝。高怀德闭目摇头说是不用，儿啊，你看那桥楼，看看就打了四更，你歇去吧，明天还要早起待为夫，豪杰文月与那斗公，贤孝女泪眼愁眉，翻拍笔砚说老爹爹，笔下的言辞要顺情，千万个字字爱恋条条妥，方显得天伦格外呀，把儿疼。怀德点

见那银灯儿慢慢令人唰啦啦，墙上的丝花飘然起，这不地溜溜啊，见那桌灯而不由人他四转，影超超明明似妖啊，奔上去咕噜，见那盆花乱撞人东西，噔噔噔噔噔噔，你呀关紧哪，浑身战栗，好叫我神思乱啊，你汗淋漓，心害怕毛发立，又一想，哎，我多少书之礼，什么怪力乱神，此可与我本事，堂堂了一个大丈夫，难道我还怕不为你？下面我在续我那徒弟大西厢的后头，我再唱段大西厢，谢谢。小丫鬟就答应了一声，走进了绣房，又说是我的姑娘，莫非您呐想喝点酒吧，再不然您可是吃饭，您要是不爱喝酒啊，我给您呢做上一碗汤，爱吃酸的给您多多的加上点子醋，好吃辣的咱们多且将，还有我的姑娘，您要钱咱们家的厨师傅做的菜呢不但怎么得味儿，哎嘿、哎、小丫鬟我呀挽挽袖子系上了围裙，我下的厨房，我给姑娘啊您呐做上一碗酸辣鸡儿辣子醋，又不咸汁又不淡呐，八宝一碗油酥的菜，端在了绣房，哎呀我的姑娘娘您呐尝尝。这位莺莺就说了，你要讲究什么吃的喝的穿的耐的品的猫的饮的闹的瞧的看的玩的乐的，姑娘我全都不爱，我的那个傻丫头，我命你去到西厢啊聘请那位丈郎，叫你请他呀一不打金黄，二不跟他借上一票当，借他的给我和燕发开的药方，他要问姑娘我呀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可你就跟他说了吧，我受了一点暑，夜晚着了一点凉，他要是来呀跟他搭着伴儿就走了，哟他要是不来跟他闹遭殃，你没气儿假装带着三分子气儿，拧着眉瞪着眼那就鼓着你的小腮帮，要讲究打架可你就跟他先动手，哦哦哦，别忘了先下手的北墙啊，那个后下手的热草好，哦耶，砸

的心头想，我梦见呀了小将军他娶我出阁，奴家在梦中啊，手把着我的楼门啊，往下留神。后头跟着 个闲话要少说，找你们呀来跟前的你个抢着把火做，吃什么东西你得退让着，你的那女婿如要吃醉了酒啊，你给他摘帽啊，可那又不得个鞋脱。 怎么出个？